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9:38啊！咁呢个系第四节啊，头先第三节就听咗个访问啦，咁样。咁我哋就第四节咧就已经9:38啊，再讲多次啦。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要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咁样。咁大家应该呢个时间应该翻到公司噶啦，咁样。 系。 咁如果未翻到嘅话，就落街，即係未返到嘅話，可能你地鐵站口都可能會見到我哋嘅手足喺度派發緊我哋呢個宣傳尖沙咀呢個香港人的六四集會本土定位啊，即係準備抗爭集中聚焦反共嘅呢一個咁樣嘅宣傳六四集會小冊子，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樣。好啦，咁今一節呢講乜嘢呢咁樣。咁我原本呢，其實如果你又頭先有睇節目呢，你都見到我呢一路呢喺度呢攞原本雜誌喺度睇咁樣。咁我就其實諗住呢講下啲娛樂嘅消息嗰啲咁樣嘅。咁有我最初係想講下鄭多燕嗰啲咁樣呢，因為我都幾吃驚嗰單嘢，就係佢哋點解會 即係請佢過嚟諗住會有10,000人去。 唔係，即係佢哋而家賣飛好差啦，但係即係我意思係點解佢哋會吃驚嘅呢？有10,000人喺度做運動咁樣，咁點賣呢啲飛咁樣？咁結果即係諗住賣10,000人，唔係話咁樣，咁真係咁，如果佢咁樣一齊做運動都可以匯聚到10,000人買飛嘅話，咁佔領中環就應該佢搞㗎啦，大佬。 鄭多燕帶領。 係啊，鄭多燕帶領㗎啦。咁但係後屘睇睇下呢，我就睇到另一樣嘢，就係、是、喂，譬如即係如果娛樂新聞唔好睇嘅，頂你個肺，即係喺度攞本啱啱攞本一周刊咁樣喺度揭下，當然啦，即係一周刊又未係超八卦嘅地步，都八卦㗎啦，仆街！但係即係未，即係唔及東方新比啊嗰啲咁樣咁咩啦？ 毒舌程度未去到嗰個地方。 一時時咧，其實好 fluctuate 嘅嗰啲咁樣，但係好撚悶喎，睇完成本嘢好悶。咁我就即係頭先啱啱立到嗰、那個，啱啱我頭先係立到乜嘢嘅咧？我係立到有一段講郭富城嗰啲咁樣，其實即係除咗一周刊之外咧，另外有本雜誌咧都係講郭富城，就係講九雲慧，即係 九姑娘， 九姑娘啊， 宮城計啊嘛， 九啊，係啊，就話宮城啊嘛咁樣。咁我睇完之後咧，我就諗翻起咧，就係、是、我即係呢個就係真正今日想講嘅題目，就係屌而家啲標題真係咁渣嘅， 唔夠吸引啊！ 即係一啲都唔吸引，即係我哋之前都講到啦，即係而家啲主流媒體啊、主流娛樂啊，即係嗰個質素啊下降，主流媒體嘅質素下降嗰啲咁樣。咁連其實好揾錢嘅，最揾錢，即係而家最賣得嘅雜誌應該都係東方新地嘅。 唔係福州咩？ 唔係東方新地高啲，東方新地係遙遙領先嘅，好高嘅。咁以前其實更多啦，即係90年代好多，即係成日俾人救病嗰啲咁多八卦雜誌啊，嗰啲咁樣啊，即係狗仔隊風氣啊，又話佢作新聞啊，又話佢即係侵犯私隱啊、煽情啊嗰啲咁樣。咁但係我想講嗰陣都支撐成個行業好多。咁而事實上係真係吸引嘅喎。係真係吸引喎，喺八卦角度嚟講。但我想講個 point 係乜嘢呢？你唔好講佢嗰個即係話有冇公共性啊，係咪即係即係你話藝人啊，點解你唔關注嗰啲音樂啊、嗰啲電影啊？唔講呢啲廢話，唔講呢啲廢話，淨係純粹講八卦咧。而家啲媒體嗰啲八卦質素咧，都係低於以前好多喎。 同埋都係嗰啲人喎、 啊，嚇、 啊！即係我讀中學嗰班又係呢班喎，又係古巨基啊、郭富城啊。又係呢班喎，仲係狗仔隊影到女方喎。 咁有啲人就話呢班，有啲人就話無線就杯葛一傳媒啦咁樣。唔係，因為我今日唔係淨係集中講一傳媒，我係講整體呢啲咁嘅八卦新聞嗰個水準咧，都係低咗嘅。咁嗱，我唔深入去講佢嗰個水準低嘅乜嘢，即係你話八卦新聞有冇咧水準可言啊嗰啲咁樣。我淨係講一樣嘢，就係講一樣嘢，淨係標題就已經衰。即係標題都唔。 冇辦法令你執起本書， 係咯，都唔正嘅嗰啲咁樣，即係你話嗰啲咩九雲慧咩密謀再攻城嗰啲咁樣，我即刻就諗起當年，因為啱啱就即係之前就同阿洪黛林分咗手，跟住阿九雲慧入位咁樣，咁我就諗起當年即係呢個咁樣嘅阿洪黛林啱啱揦著呢個郭富城嘅時候，哇！當日嗰本書嘅標題咧，真係連我咁唔八卦人都忍唔住買翻本。 那個標題是什麼呢？那個標題首先個大頭就有郭富城有洪黛林，跟住旁邊有個圖呢，就是見到小美偷，即係好似偷影入閘去呢個咁樣機場嗰啲咁樣。咁即係你知小美迷戀郭富城呢啲大家唔使講㗎啦咁樣。好啦，咁個標題是咩？那個標題就係話洪黛林焚城五日，小美崩潰離港。哇，幾撚有畫面啊！喂，你首先焚城呢個用字就已經好撚精煉，焚城啊， 有火 喎，有火喎， 火出咗嚟 喎。哇，跟住影到阿小美嗰個樣，匆匆忙忙咁走入機場嗰啲，真係我真係忍受唔住啊！你哋啲 神情好哀傷， 係啦，你哋啲淫聲浪叫大啊，嗌緊個折磨啊，我頂唔順啊！小美崩潰嚟講喎，哇，即係哇，呢個古仔好啦，好睇，即係當然入邊冇咩嘢睇嘅，其實買翻嚟 唔通真係焚城你睇咩？ 係啊，其實冇咩睇，但係你睇你淨係標題就已經覺得好撚勁啦嘛～咁你呢啲咁樣，你個工程計啲真係渣好多喎、啊，同埋呢個你一周玩呢個連工程計都冇添啊，即係唔知淨係乜嘢 入城啊？ 咩啊？淨係咩 入城啊？ 唔知咩入城定係乜嘢咧？不過同焚城真係爭好遠啦、啊，即係呢個食字嘅水平係咪先？咁啊最即係我想講而家嗰啲即係唔好講新聞啦、啊，呢啲即係八卦雜誌啫。我覺得八卦雜誌嗰啲標題咧係向來都係好精彩。向來都好精彩，譬如我頭先揭下雜誌嗰啲咁樣啦，又見到梁詠琪嗰啲咁樣啦，咁啊雖然嗰個報道唔關梁詠琪事嘅咁樣，我就諗起就係話，喂，譬如好多聽眾啊，或者好似淡仔嗰啲未經歷嗰個年代咧，嗰個年代嗰啲八卦雜誌咧，嗰啲標題咧真係好撚精彩， 即係佢令你記好耐咯， 佢令我記好耐啊，即係譬如好似好多年前啦，你哋都唔知道啦，即係其實鄭伊健之前係同阿邵美琪拍拖噶嘛，咁。鄭伊健同邵美琪分手，然之後梁詠跟住吉，唔係你哋可能唔知道鄭伊健同梁詠琪拍拖添，可能即係你哋以為梁詠琪淨係臭鬼係嘛咁樣？即係嗰陣鄭伊健就同阿邵美琪，跟住咧就同阿梁詠琪就陷入三角關係嗰啲咁樣。咁跟住後來就同阿邵美琪分咗手啦，咁啊同阿梁詠琪一齊啦，咁啊就再同梁詠琪分咗手就同呢、這個 Sergio 叫咩名啊 ？Sergio 好似係嗰個西班牙人 ，Sergio 唔係啊，我講啊。 或者 蒙嘉慧咁樣啦，好似係咪結咗婚啦？我都唔知 道。 結 咗啦。 即係嗰陣嗰個即係嗰個三角戀咧，係追訪好耐嘅。係幾個禮拜雜誌嘅，喺一路追訪嗰個新發展，跟住又互相開炮啦。邵美琪同埋阿梁詠琪嗰啲咁樣。咁嗰陣啲標題咧又好撚吸引嘅。我好撚記得就係嗰陣有一個標題就係有鄭伊健喺度啦，有阿梁詠琪喺度啦，有邵美琪喺度。跟住個標題叫做奇奪面雙奇。奪面雙奇，咁嗰陣上緊奪面雙雄啊嘛， 非錯， 係啊，咁跟住然之後咧，另一個標題咧，又係咧，好撚，即係嗰個局勢好緊張嘅，就係呢個咁樣，兩女爭伊健，奇逢敵手嗰啲咁樣， 奇，梁詠琪個奇啦， 係啦，咁樣，咁你即係話即係喂好，即係好嚴峻喎，好嚴峻，好似 氣鬼， 好似西沙南沙局勢咁緊張，即刻要買翻本嚟睇啦， 紅色旅遊警示。 喂，屌，即係而家嗰啲咁樣一周刊個封面嗰啲咁樣，四角亂亂。何傲之串完翠如 BB 促琴馬主嗰啲咁樣，喂，屌唔撚使，你唔使一個標題講兩個客觀事實俾我聽係嘛？屌，即係我吸引唔到喎，大佬。跟住即係譬如好似最近啦，即係蕭生啦，即係蕭正楠啊。咁啊，蕭正楠咪原本同何傲之拍拖啊嘛，我都唔知啊。跟住 其實唔知 啊。跟住然之後話而家就轉投咗阿翠如 BB 啊嘛。咁因為有翠如 BB 啦，咁啊大家關注度高啲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我見到幾本雜誌封面都係講呢樣嘢啦。嗰啲乜嘢咩翠如 BB 蕭家插旗嗰啲咧，即係語焉不詳 啊！ 語焉不詳，即係你俾焚城五日呢啲，即係有動作、有畫面、有意象，係咪啊？係啊，即係幾撚吸引啫！即係對比起呢啲咁樣嘅，即係咩蕭家插旗啊，咩四角亂亂啊嗰啲咁樣，即係太平實啦，大佬嗰啲，跟住講啊，古巨基取助手咩苦等廿年，中環開及飛 shop 加名咁樣，古巨基12月14日。取助手嚇咁、啊、樣，咁即係係做乜你咁撚客觀陳述嘅？ 文人辦報亭， 屌你點買？ 佢有個噱頭嘅，佢12月14就食字就一愛一世咁樣咯。 咁我都唔會買鉛㗎。 係咯，我睇咗啦。我已經睇曬啦。我冇內容吸引我睇落去㗎。 記得咯。 我冇內容吸引我睇落去㗎。即係好似嗰陣李嘉誠，係咪李嘉誠啊？ 定係 徐子淇嗰李嘉誠啊？ 唔係徐係啊，徐子淇啊， 李嘉誠 咯。嗰日啱啱俾人揭發拍拖嗰陣啊嘛，唔知乜嘢，唔知去咗邊度旅行定係乜嘢嗰啲咁樣嘛。跟住個標題就係呢個咁樣嘅李嘉誠咩陽光海灘。唔知李嘉誠乜乜外遊咁樣，咁跟住唔知乜陽光與海灘，享受徐子珊咁樣，咪享受徐子淇咁樣，即係類似 徐子珊好啲喎。 咁可能搞錯咗咧，應該如果計食字應該係陽光與海灘享受徐子珊，咁但我就唔記得咗係邊個享受徐子珊，係咩？係享受徐子淇咩？你記得？ 李嘉誠是娶了徐子淇嘛？ 不是，即我意思我只是记得个题，我不记得个落。 其实他只是记得享受啦， 不是，你即是你明白啊，那个画面即是阳光与海滩享受徐子珊咁样。喂，即你觉得即哇人生真是苦福何求呢？你真是买来看看先。买来看看先咁样。即是有画面有想象，又不会讲晒啲 factual 嘢俾我听，我又知道八卦緊啲乜嘢。咁样 这个标题睇完古巨基10月14号娶助手 咁點咧？你想請我飲啊？你而家咪想請我飲先，大佬係咪先？係啊，即係好多聽眾都記得呢個奪面雙旗啦，即係奪面雙旗係好係相當之 經典啦， 相當之經典嘅係。咁但係而家嗰啲標題真係完全唔掂咯，即係尤其是我即係舉例，即係蕭生呢單嘢咁樣，蕭正楠呢單嘢咁樣。冇虎蟹都整過，即係蕭山風雨，蕭失風雨中啊，係啊，即係蕭。 但係呢個唔符合商品說明條例喎，翠如 B B。係 啦，咁啊，蕭攬翠之戀啊，嗰啲咁樣啊，即係點樣都作，點樣都含少少嘢落去啊。喂，我想講嗰、那個，雖然我唔記得係徐子珊定徐子淇。喂，嗰、那個即係嗰個加上嗰個海灘嗰個畫面，然之後用享受呢個字眼。喂，呢、這個用字之精煉咧，簡直係詩化嘅語言。喂，真係詩歌一樣咁撚精煉喎、啊，大佬係咪先？一詞多義係咪？ 咁百慧雜誌都發明好多神奇嘅字詞嘅。 咪戒女個戒字係一周我頭先啊嘛，戒字係佢哋開始用噶嘛。 磨啊、絕啊嗰啲都喺度嚟啊。 佘詩曼咪好姣嘅，咪俾人話咩喪姣啊，即係嗰啲喪字啊，咩絕霸、姣霸、馬中德啊，嗰啲都係。 係啊係啊。 都係百慧雜誌唱。 即係嗰陣欣。而嗰陣有咩喪絕唔唱 K 啊嗰啲咁樣， 死亡之吻， 姣絕係啊，死亡之吻。 我記得嗰個封面咧，佢係影住欣兒扮白雪公主，跟住咧就係唔唱 K， 就佢就錫緊唔唱 K， 跟住唔唱 K 塊面係俾你變咗做黑色嘅，真係好抵死嘅嗰個封面。 係咯，咁即係但係而家真係太差啦，即係完全吸引唔到大家去睇。而家吸引到大家去睇嘅，反而係嗰啲要聞嗰啲標題咯， 要聞標題， 嗰啲要聞嗰啲標題，但係嗰啲要聞標題唔係。覺得佢精彩喎，係覺得戇鳩喎，係覺得戇鳩喎。即係早前就係、是、你講講啦，即係早前就係咩啦？早前就係、是、大家都好記得啦，歌都作埋啦，就係、是、呢個兒子生性病，冇感 冇感安慰， 冇感安慰啦。咁跟住啱啱又有一單呢個咁樣嘅文匯報啦，又有一單咩中出婦女部啦，中出婦女部率學生江門交流啦，咁你即係係呢個就係好即係 有畫面， 但係嗰個畫面有好多嘅意義啊嘛，究竟係中出婦女，即係究竟係中出婦女部帶啲人帶啲學生。同佢哋啲學生嘅江門交流啊，定係啲學生去中出婦女嘅江門咧？咁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有幾個意義噶嘛？咁樣係諗咗好耐噶嘛？咁樣咁跟住有人就有啲網民啦、啊，就收集咗一大扎嗰啲咁樣嘅標題啦。咁有幾個都幾精彩嘅咁樣。 有有睇下先咩？江樂道西有異味，就二人不識啊。之前有啲實色嘅就係江交棒心情愉快啊，本身獻菊花嗰啲啦。 唔係，但有幾個我都未睇過，都幾撚震撼㗎。即係例如呢個咁樣嘅，去邊啊？羅潔成嗰、那個。 羅潔成。 羅潔成認性侵咩女童嗰、那個。 性侵犯男童。 係啊。性侵犯男童。 係啊，羅潔成認。係啊，羅潔成認性侵犯男童嗰啲咁樣，跟住係，我都睇完咗呆，嚇！原來羅潔成有單咁嘅嘢。原來羅潔成賴嗰單咁嘅嘢，唔怪之南華要逆主啦。唔怪之佢唔做南。話啦嗰啲咁樣，原來唔係，原來嗰條友叫羅傑， 係 佢就承認性侵男童咁樣，跟住然之後有一個咧就係咧李允剛被起訴謀殺罪喎咁樣，係咁我李允做乜撚嘢謀殺人？ 李允就濕身嘅啫嘛， 李允做乜嘢謀殺人？原來嗰條友叫李允剛。 就俾人起訴， 就用呢個謀殺罪，我仆你個街，屌你個尾！即 即係呢個係中文差幾個體現啦，仲有咩精彩㗎？ 扶涉奸兒子，女友被捕。 喂，扶涉奸兒子，女友被捕，真係真係聽咗幾次都唔諗明，反反覆覆究竟邊個奸？ 呢個家庭關係好複雜， 呢個案情真係諗複雜。扶涉奸兒子，女友被捕，究竟係扶涉奸咗兒子，女友被捕，定係扶涉奸？兒子同埋女友都被捕咧，咁樣 係扶涉奸兒子，跟住女友被捕， 即係頭都痛埋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嗰個中文差咧，即、就、係、是、反映喺幾個地步，即係嗰啲咁樣嘅要聞啦，嗰啲或者係一啲社會新聞嗰啲咁樣咧，就寫到完全冇辦法理解。 我有諗會唔會而家做標題呢班其實唔係香港人，所以唔係好知呢啲我哋用慣嘅字詞咧。譬如 係、有人提翻我啦，係陽光與海灘享受徐子珊，係講黎明同徐子珊啊！屌你老 母， 唉、係啦， 正想旅行啊， 係啦，係咪 仲係眼睛？ 喂，你真係冚得幾撚靚啫！真係陽光與海灘享受徐子珊，屌你真係。 你諗下個編輯諗完之後走出去嗌喎，喺個 office 我諗到啦。 喂，系喎、啊，但事实上系要咁。喂，呢啲嘢梗系要死读， 撞出嚟噶， 死梗要，喂，梗要即系挖，即系要挖埋啲脑汁出嚟钻研噶嘛。喂，生死成败就系靠嗰句嘢，你点能够容忍中环开 cafe shop 加名古巨基十二月十四取助手做乜撚嘢啫？做乜撚嘢啫？你咁咪派帖啫嘛？你梗冇辦法理解噶嘛？呢啲標題嗰啲七十磅司馬燕全部錢俾曬兩個仔，我屌你老味啊！咁樣都叫標題啊？點能夠做標題嘅、啊、大佬真係都反台㗎啦，係咪先？仲要呢本係 book B 嚟嘅喎 ，book B 係賣 juice 嘅喎，你邊句 juice 啊？點樣吸引到我？你憤成嗰啲，哇唔撚係，哇咁撚激動，咁一定係好撚嘈啦，因為小美都崩潰嚟講， 即起碼都冇乜毒舌啦，起碼你都話蕭正楠好霉啊，冇硬性啊咁樣， 係 啊， 冇乜提啊，又話或者提啊助手，古巨基助手啊，守咗好多年啊，佢都冇提 㗎。係咯，恩星蕭正楠呢啲，你老虎喺度整個。 一落去啦， 系咯，恩星男啊，咁样点样你都整个名俾佢嗰啲咁样、啊， 竹门对烂门啊，都冇啊， 系咯，真系，唉，点搞啊？而家真系，咪讲到尾又系平咯， 系 即系人平咯， 因为见好多就系、即系头先我就问系咪好多会唔会大陆人做咗编辑咧？喂，港铁站口爆玻璃都有、啊。咁我諗口爆兩個字佢唔係好熟啦，做咗多啦，同埋因為其實之前都有提就係、是明報嚟㗎，有幾個都係，因為我見有 明報嚟㗎嗰啲， 唔係有啲譬如 即係嗰啲頭先戇交嗰啲， 唔係我而家講有兩個國際新聞呢，就係明報出嘅群眾搖擺賓州迎總統大選喎、咁就係講賓夕凡尼亞州，因為嗰陣講奧巴馬選賓夕凡尼亞州就贏咗羅姆尼城啦，一個好重點嘅新聞。咁啊講緊譬如另一 跟住有 一 個咩 都係明奧巴馬賓州勝羅姆尼喎，洋槍大決戰喎呢家嘢，黑鬼好難講 嘅。係啊，可能係大陸人，可能係大陸係 咯， 係啊，大陸人有關係，因為佢冇佢唔知道廣東話發音係咩啊嘛。 係啦， 佢唔知道廣東話發音，佢唔知道有嗰、那個唔知道嗰、那個 賓州咩意思？ 嗰個歧義啊，咁就變咗有呢啲咁嘅問題咯，咁樣。咁但係你娛樂新聞唔會係娛樂新聞都係大陸人， 但係呢個係懶啦、啊。如果你咁講就娛樂新聞呢邊呢啲， 咪懶咯、啊，同埋佢哋覺得唔重要咯、 啊。 佢哋覺得唔重要咯，但係嗰個係精髓嚟噶嘛，起條題係，喂起條題，尤其是封面呢啲題，即係膊頭有花入曬嚟開會噶嘛， 冇得度條題 啊，係咯，你就喂就係度條題啫嘛，你值錢喺邊啫，係咪先？你哋做編輯嘅，你值錢喺邊度啫？就係度條題啫嘛，大佬，係咪？咁你呢、這個即係再講一次，古巨基十二月十四取助手嚇、即係 冇完。 冇辦法接受嘅喎，炒嘅喎，我覺得七十磅司馬燕全部錢俾曬兩個仔，你就算你嗰個標題特登做咗兩隻色，咁都係都係好撚平嘅，即係個 designer 都即係個 designer 做呢條題咧，都覺得 哇，幫你諗一諗啦， 好 fat 喎呢條題， 同一個字體添， 係啦，幫你轉一轉色先，俾曬嗰兩個字變咗黑色咁樣，咁啊點咧？咁啊點咧？咁樣，所以呢個真係質素好差，我好懷念當日呢個咁樣嘅。當日呢個咁樣嘅譬如忽然一周，而家嗰啲又係啦，阿女急病開肚切腸，楊思琪冒號簽紙嗰刻好無助嗰啲咁樣，喂，即係 完全冇想象啊，完全冇想象，系啊，又长嗰啲咁样，又讲翻当年唔知系一周刊定系边本封面，嗰日好中意做阿欣怡噶嘛，好中意做欣怡噶嘛，跟完之后欣怡有一排减肥咁样噶嘛，即系特登出啲索相啊，公布啊，阿欣怡而家咁样咁瘦啦咁样，咁但系我好似系一周刊，好捻中意搞鸠佢啊嘛，咁跟住咧，就算你减咗肥，都仲要搞鸠你系点样？ 都 系屌，都系要搞鸠你就系点样咧？佢有一期嘅封面咧，就系、是、咧。影到即係應該係遠鏡偷拍，其實完全冇古仔㗎嗰個，睇到入去係完全冇古仔，求其遠鏡偷拍你，咁就見到阿、應該係某個屋企入面，咁阿欣怡喺度同阿食飯開台嗰啲咁樣，跟住阿又見到張玉山喺度，跟住就有句對白喺度，欣怡冒號。點解我減咗肥都係溝唔到仔嘅咁樣？我真係好撚想睇，真係好撚想買嚟睇。 你想知點解？ 我想知，我想知張玉山點答佢。我好想知個劇情發展落去，張玉山會點答咧？嗰啲咁樣係其實你仲未夠瘦咯，咁樣咁樣，定係話誒 再簽約啦？ 係咯，定係肥翻啲仲好啊？嗰啲即係究竟點答咧？已經好吸引啊嘛！即係阿邊個咁樣嘅楊思琪嗰句咁樣，你 call 佢，哦，當時我真係好無助嗰啲咁樣。喂，唔通佢你 call 佢嗰句對話話，哇，我仔開套心情著弱嗰啲咁樣，我就想埋嚟睇下咧。嗰啲當時時間係無助啦，點啫？即係完全冇想像空間，冇吸引力，即係啲標題好差。咁係，我覺得係幾樣嘢啦。第一，普遍中文差，普遍中文差，中文水準下降。第二樣嘢就係話待遇唔好咯。 吸引唔到人才， 即係編採嘅水平差。咁呢個係即係唔好咁樣講啦，即係，但我想講即係待遇唔好，待遇唔好。咁你變咗即係一啲資深嘅人才留唔住。即係譬如頭先我思爺讀呢條題嘅人，佢可能都未聽過我頭先講嗰啲。即係如果你有呢啲咁樣嘅 database 喺度，你就會覺得就係話，喂，唔可以衰過呢個。 你要知道大約水準去到。 你或者 at least 係呢個水平，你起碼要去到焚城五日小美崩潰嚟講。係咪先？如果唔係點得啊？你點得啊？點吸引人買啊？咁樣你而家即係咁樣，佢就覺得我可以收貨。即係佢覺得喂，12月14日食個普通話 一愛一世 咁樣，佢覺得係一件事嚟嘅喎。 是的啦，已經 是。他覺得已經是一件 事。新聞點啊。 已經是個重點來的，最大的亮點來的。中環開 Cafe Shop 加名這些不用寫下去了，屌你老味。有什麼值得寫的，福利一間。所以就是這個也都可以看到，就是說那個新聞不是新聞，就是傳媒業界那個這樣的待遇和那個水準下降，是不單止是做，不單止是說，就是那天毓民在那裡說，政治新聞最沒有人看的那些這樣。現在最多做就是慳水慳力。最多做就係做嗰啲慳水慳力，喂呢啲真係要攣嘅，即係其實，喂其實做娛樂辛苦 嘅，係啊， 做娛記係堅辛苦，雖然又要俾人鬧，又要俾人排擠，最近仲要咩添？最近仲要另一個，即係香港人就已經唔中意佢啦。即係讀者又唔中意，讀者又好撚中意睇喎，但又唔撚中意你喎，係咪先？你話俾我聽，做完嘅，你唔好成日做埋呢啲嘢啦，咁樣。喂，林峰係咪真係同阿邊個聽講話咩喎？有冇啊？嗰啲 係啊 係 啊。 嘿，你好衰啊！睇一埋佢啲咁樣嘅嘢，你有冇影相啊？冇回路未上，你都唔撚影。 有冇演唱會飛啊？ 我講下啦，嗰啲 都係問拉闊飛嘅啫。講嚟講去， 社會地位又低，咁以前都叫人工好啲啊，而家人工又唔好，又要周圍跑，係咪先？跟住又要俾啲 artist 屌，係咪先？其實嗰啲喂，即係嗰啲阿 Jam 啊、林宥嘉嗰啲咁樣，喂，即係見到個狗仔隊聲勢力竭咁鬧你啊、譴責你，好冇道德。呢兩個人而家好有道德咩？即 係呢啲要問 係咪先？即係你會覺得好興嘅喎，即係呢班友喺度話：，喂，你可唔可以尊重下我哋嘅音樂啊？你尊唔尊重自己嘅音樂先？話有分兩頭係咪先？我可以尊重你嘅電影，但係你有冇尊重你嘅電影同埋你音樂先？撲你嘅街咁樣係一嚟就上綱上線咁樣，我係一個音樂人，撲你嘅街係咪？即係你又。又唔被人尊重，又要被人鬧，跟住然之後咧，而家仲要待遇差添咁樣，真係相當之陰功。跟住我想講另一樣嘢咧，就係咧，而家咧，我喺網上面咧，成日都見到咧啲娛記咧，成日都開啲大陸娛記 talk。 哦，即係大陸娛記都有喺香港做嘢做採訪。 唔係你香港你要上大陸咧， 大陸 咁，但係亦都好多大陸嘅娛記會落嚟香港做啦咁樣。跟住咧係譬如冰封俠係咁樣咯，咪打交咯。 冰封合首映嗰啲咪打交咯，因為係好契弟噶嘛，成日都係即係冇禮貌啦，冇禮貌啦，搶位，搶位大家都梗噶啦， 係咯， 咁但係即係咁，但係搶之餘，大家都有個潛規則啊，或者大家最後會夾翻料啊。各樣咁樣嘅嘢，喂大陸嗰啲唔係㗎嘛，真係起針嚟你㗎嘛，撲你個街。跟住然之後嗰啲電影公司嗰啲呢又係厚此薄彼㗎喎，佢哋又係講國語嗰啲就俾佢先㗎喎。 吓咁樣 係啊，係喂，因為佢哋喂即係譬如你而家有啲戲嗰啲你要兩地上、你緊張大陸嗰個咁嘅 片 喎，佢哋又係優待咗大陸記者先㗎喎。咁所以呢嗰、那個中港矛盾嗰個衝突面呢，其實呢好多人冇留意，就係話喺娛樂記者之間係好得好激烈㗎。是好激烈的，因為大家都是搶，他第一個覺得你沒有禮貌霸道，同埋即係好撚多嘢係即係奉旨咁樣嘅，跟住然之後呢仲要你嗰個訪採訪對象呢係喂明明大家都係咁樣㗎啦，即係我又係狼死，佢又係狼死，撲你街，你一聽到係忽然一周啊新地嗰啲啊即刻嘴秒秒嗰啲咁樣，跟住大陸唔知乜撚嘢北京娛樂嗰啲咁啊即刻啦，小小小小我問一個電影啊咁，我屌你老母啊，你咪即刻心火從中來先，係咪先？所以我好同情呢班娛樂記者。同埋我係好尊重啲做狗仔隊嘅人， 你好尊重， 我尊重，我好尊重咁樣。喂，佢哋係應該俾人揭私隱嘅，我覺得係咪先？大家中意我唔係好中意阿，大家知道我唔係好中意 artist 啦，係咪 ？OK， 好啦，咁就今日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就 如果鬱敏聽到呢字都唔知點算， 點解咧？ 點樣評論翻啲新聞標題嘅寫作？ 唔係啊，喂，真係其實係好值得欣賞。等我揾多啲， 搜集下。 等我揾多啲，其實係好好睇嘅以前嗰啲。OK， 好，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就今晚要政治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